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放开我！ 啊！ 请放开我！ 我对你做了什么？ Funky 那个女孩、啊、 是的，这首歌曲呢，您也可以理解为放开那个女孩。所以今天早晨一过来就放这首歌曲，我觉得一会儿有点深意，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有点关系啊。 北京时间的7点钟，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 Morning， 我是郭萌， 我们一起来放开那个女孩 ，Funky that girl。现在谐音的梗或者谐音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这首歌曲明明叫做 Funky That Girl， 就是 Funky 那个女孩，但你好像读得快了也会变成放开那个女孩哈。 就 Funky 的是一种节奏，就刚刚这种音乐形式，那么希望大家放开。哎呀，今天是周五了，希望老板放开我，赶快让我去休息一下。 是，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有一波空气污染的过程在昨天就已经显现了，那么受到扩散条件转差的影响，这周末北京的空气质量相比前些天呢明显下降了，尤其是周天预计会出现中度污染，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进入秋天之后，哎呀，这个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好日子可能就要迎来首个中度污染的天气了。 嗯，不过呢，从今年的9月16号入秋以来呢，北京的整体的空气质量一直还算不错，基本呢是有以优良为主。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这个北京呢今天呢是5度到18度，晴天，微风3到4级，而明天呢是5度到20度，微风啊。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保持了前两天的这样一个温度啊。 嗯，最低气温差不多在5度上下，而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要多喝水，然后多涂一些护肤霜啊。 哎，是 这两天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腿已经开始皲裂了。 啊，皲裂吗？妈呀，你还能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每一寸的肌肤的变化啊！ 就是干，你知道吗？大家多喝水，多补水，然后多穿一点。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第一名仰望星空，第二名是曹良，第三名江中草珊瑚，第四名太子，第五名是老朋友费劲。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黑哈，这个名字我喜欢哈。第七名是刘神，第八名是赵林璇，第九名夏雨，以及第十名是 ZLW。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今天早上还有好多朋友。比如说像佩海过来跟我们说，哎呀，你们签到真的好艰难啊，页面都打不开也挤不进去，还有兔兔小马奔腾啊，都是说签到好难，好像每天感觉大家就是挤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选到签到前十名的这个位置可以被我们 pick 一下，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而且呢，如果没有被选上的话就会手动上来签到，没关系，我们特别理解你们的心情啊。 对，但是和幸运这件事情比起来呢，我们的签到前十名真的不算什么了。 对对对，你不就是拥挤一点点嘛，对吧，概率还是很大的。 哎，因为每天都会签嘛，总有一天会签到前十的。 对， 但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主人公，他的这个幸运程度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代号了，叫他中国锦鲤。 对对对， 当然这个锦鲤啊不是之前的那个杨超越了，这个中国锦鲤姑娘她厉害的地方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我们来说一下哈，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在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呢，你会看到当时的王多鱼是注定要在一个月当中来花光1亿嘛。 嗯， 但是这次中国锦鲤呢倒是不用在一个月当中花光1亿，但他从此走遍天涯海角都会有人为他买单，太厉害了哈。 这是160多个商家争相为他买单的中国锦鲤姑娘。就是半个月之前哈，还是一个在穷苦边缘试探的普通姑娘，但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全球160多个机构和品牌追捧的中国锦鲤。到底发生了点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9月30号的时候，支付宝在新浪官方微博当中呢发布了这么一条消息，说，哎，你好，祝你成为中国锦鲤，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头脑，对吧？然后其实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然后呢这条消息呢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呢是转了一段时间，那只要转发这条微博呢，当时说就有可能获得全球160多个品牌和机构的免单大礼包，但实际上大概一共呢是有320万人次来转发，而信小呆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这300万当中的一个幸运儿了啊。 对，10月7号的时候抽出了这个中国锦鲤，被称为中国锦鲤的姑娘信小呆呢昨天就在北京现身了，她是一个92年出生的天津妹子，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现在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做 IT 工程师。 对 ，IT 工程师的职业，但是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几乎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啊！想象一下，就是160多个品牌和机构的免单大礼包，包括了周游世界各地，到处买买买，吃遍全球美食，重点是不用自己花钱。 你知道这个300万分之1的这个概率是什么？有人说呢，就是大概呢是生了3万多次双胞胎，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你看《甄嬛传》，大概有29个妃子，对不对？那大概在10.3万部《甄嬛传》当中斗到最后啊， 走到最后， 太厉害了， 天选之子哈、啊！大家都说到这个中国锦鲤，就算是他了。 对，而且 这次我觉得支付宝真的是非常的下血本， 非常非常厉害。比如我们随便说一下啊，涵盖了服装、食品、化妆品，包括呢这个鞋帽、包裹等等，包括一切的这种双飞的来回的这。旅游啊，行程啊，都被你安排好，所以呢，很多人呢大概算了一下，这笔呢总价值应该会超过1亿啊。 就有人非常热心的给他设计了一下啊，差不多从明天开始，信小呆已经可以辞职了。就10月份呢，先把国内能领的奖领完，然后11月份呢去日本嘛，就好季节泡泡温泉啊。 操碎了心啊，真的是。 对，12月到1月的时候，北半球冬季，那么你可以飞到热带的岛屿去游泳，然后过完春节还可以美国之旅，美国游完再回来，然后港澳血拼， 哎呦，爽死了，爽死了， 直接从香港飞欧洲，接着新加坡、非洲、韩国、台湾，领完奖就相当于 地球一遍了。 关键是当时他不是说，哎，那我是不是不用工作了？然后也有网友热心的说，还工作什么呀？赶快运营一下，请个名这个出张名片，请个经纪人，然后呢，全球直播互动一下，你以后就转身成旅游美食博主了啊！ 其实呢，支付宝的这项活动就是说，这位中国锦鲤无论走到世界哪个国家，只要他所接触的这个商家有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给他免单了。 是， 听听就好，希望自己也成为这个中国锦鲤。为什么我9月27号的时候没有刷刷微博呀？ 所以呢，其实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中国锦鲤的这个姑娘最近的一个消息。那她最近呢，也在这个自己的所谓的新浪微博页面呢，也是真的变成了中国锦鲤王小丹啊。所以呢，我们要钦佩她之余，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大家遇到的生活当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们啊？ 对，听完中国锦鲤的故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经常各种转发锦鲤哈，不管是这个信小呆还是杨超越，总之我们都希望幸运可以光临到自己的身上。 是， 但其实回头想想呢，从小到大遇到过的幸运的事儿，其实还是有一些的。 嗯， 所以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呢？ 嗯， 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最幸运的事情。 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信小呆最喜欢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 Oh My God。 这时候他的心情应该跟着是一样的。Oh my God， 哭到眼泪都干了，哭到海滩只剩下沙，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听我说话，一直到天黑也不回家。混啊混啊混啊混到天空都老了，计划依然没有变化，剩下我们说的神话梦话废话，就这样陪着我到长大。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啊，喝到挂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怕。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巴黎铁塔东京铁塔丹塔金字塔，回忆慢慢至少践踏，回忆回不去了，但你一起来了，一起到更远的未来吧。无彩无限无私无暇的友情不假，一时买不到的奢华，天涯有天风景有风浪花有花，在这下我有你就够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啊，喝到花唱到哑，笑到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ome on. I tell you not to say. I wanna rock with somebody. Yeah. I wanna take shots with somebody. Shots, shots, shots, shots. I wanna leave with somebody. Come on. Come on. And we ain't gotta tell nobody. We ain't gotta tell nobody. Nobody. Walking in.Just do our thing, no time to waste. Always play it cool. just what I wanna do. I wanna rock with somebody. Yeah. I wanna take shots with somebody. Shots, shots, shots, shots. I wanna leave with somebody. Come on, come on. And we ain't gotta tell nobody. We ain't gotta tell nobody. Nobody. Why can't everybody know what's good? We're our only plug. Bring us everything we think we need. Tonight is going up. Tonight is going up. And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ill we turn down? Oh no, we won't. We ain't never turn down. We ain't never turn down. And when they try to make us leave, we turn and say we're never going home. And you know just what I wanna do. That's what I wanna do.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Natalie LaRose 带来的一首歌曲 Somebody。 说实话今天能够看得出来我浓浓的这种有点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啊。 今天看到很多大家发过来的自己特别幸运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也是各位表忠心的时刻了，因为目前来讲收到最多的就是秀恩爱的遇到现在的老公啊，遇到现在老婆呀， 有一个非常好的爸爸妈妈呀，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其实这些当然是人生当中一种幸运啊，但是这些可能是你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东西，没有办法去改变，对不对哈？ 嗯，但比如说像幸运如中国锦鲤的蕊跟我们说，必须是中奖啊。 嗯， 十几年前他在西单买了一个手机，又中了两个手机， 这么厉害？ 还有给电视台写信，然后中了韩国友的大奖， 哦、这很厉害，这很厉害哈。当然我们旁边呢还有一些人呢说到了自己比较幸运的事情，就是摇到号了。 哎，对，这个在北京我、哦、好羡慕你们啊。 对， 还有威跟我们说，小的时候吃一个虾条集齐了四张卡片换了个相机。你想啊，30年前这个相机还是很值钱的， 是 通过吃了四包虾条就集齐了一个卡片然后换了相机，这个真的是还挺幸运的。 我跟你说一件我身上比较幸运的事儿啊，当年呢我买了一台任天堂的游戏机啊，然后呢我们家楼上的小朋友呢他们家没有，但是呢他随便走到了一个大广场，就那个时代很多抽奖嘛，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要抽一个游戏机。他爸爸当时以为开玩笑，就花2块钱买了一个彩票，然后就抽到了一个游戏机，然后就拿了回来，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件神奇的吊诡之处不在于说他真的抽到这个，而是他跟他爸爸说我要抽到游戏机。 是是是，他跟他爸爸说 自己真的就能抽到游戏机， 我要抽个游戏机，好厉害， 太幸运了。 20年前的中国锦鲤啊。 对，各位遇到过的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呢？或者说你听到过的见闻过的哈，类似于这一次拿到支付宝大奖的中国锦鲤这样的幸运的事情， 哎， 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将在今天晚上盛大开幕了。这一次呢，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以乐会中西西时代新生为主题，在为期近3周的时间当中啊，将呈现出了多场非常精彩的演出，比如包括了集齐了全舞台、半舞台、浸没式原创以及音乐剧场等形式的歌剧作品5部10场，交响音乐会6场。室内音乐会1场以及默剧3场，电影音乐会1场等等等等等等活动啊。 每一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呢，是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最期待的事情了。那么今年在10月12号到26号将呈现21场精彩的演出，那么也将继续开拓前沿的舞台节目形式，比如说像新锐作曲家王斐南的浸没式原创歌剧《奥菲欧》将在本届音乐节上实现他的世界首演。 另外呢，根据雅纳切克同名的声乐套曲来改编的《消失人的 的日记也将实现亚洲的首演。其他大家可以看到乔治本杰明的现代歌剧切肤之痛，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三部风格新颖锐意的剧目，都会预示着这一届的音乐节呢将以更加鲜活的姿态来取得非常好的一个大家的关注度。当然说到音乐节呢，最近呢旅行团这支乐队啊真的是在各大音乐节当中是窜红不少。前两天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自己说到了自己呢会经常把自己放逐式的待在这个泰国的一个小岛当中来写出这部作品。于是我们今天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他们的夏之恋哈， 也是怀念一下夏天吧，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 团乐队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夏之恋，夏天呢躺在沙滩的惬意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应该表现的算是淋漓尽致了哈。OK， 好了，刚才呢跟着他来进行了一段夏天式的这样的一段美丽的旅程之后呢，又要回到我们这个比较现实的这个音乐的世界当中了。 比较现实的音乐世界你是有多不满？ 因为我听到他的这段时候，我就在想，中国锦鲤真的，他去泰国游的时候那段应该也还是挺丰富的，因为上面有很多的地方给他提供了很多免费食宿等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就是礼品总有领完的那一刻，钱也总有花光的那一刻，而能够陪伴你的才是最长情最幸运的事情。所以刚刚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最幸运的事情应该就是现在的这份工作吧，因为我很喜欢音乐，然后每天都可以听歌，然后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大家，也可以收到大家的一些分享。 咱俩都有腰间盘，你怎么这么突出呢？ 那对比起来更多的告白老公老婆的，我觉得我还是略败了一筹啊。 好了，今天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你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也可以说是说说你自己身边的你看到的他们发生最幸运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都可以啊。 我看到一览众山小这个答案非常幸运，北马上马都中签了。 哇，这个很厉害啊。 哎，你想想这个概率哈，北马上马都中签了。 北马中签就很不容易了，同时中签我觉得哎你今年可以去好好跑一跑。不过呢 呢，这个一年跑多次马拉松还是要提醒你要量力而行哈。 对，自己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还有阿丽莎跟我们说，幸运的是中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当时的一些大礼包，因为我们经常也会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啊。 对， 刚刚有朋友过来就是说，像低调小医生说，最幸运的当然是跟九七四互动啊，因为经常能中奖。 是跟九七四呢互动的，确实有经常中奖的这样一个几率，绝对不会是300万分之一。我觉得呢，基本玩一集《甄嬛传》就差不多够了啊。 但是今天虽然没有奖品提供给大家，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减压的方法。那上周呢，很多朋友是刚刚从国庆的假期当中回到工作当中，可能还有这个假期综合征不太适应，刚刚进入到工作当中也觉得压力很大。那么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哈，可能扔会儿斧子你就会觉得心情好 了。什么什么？你要扔会儿斧子？ 斧子，对， 太厉害了哈！ 这是美国洛杉矶的斧子俱乐部的经理来提供的一个斧子减压法。因为他有很多俱乐部的会员说尝试了这种方法之后，觉得他真的挺有用的。 因为比飞镖要爽一点嘛，飞镖感觉真扔出去那一刹那呢，你应该是想的是他能不能命中靶心，但是斧子很沉，你知道吧？我说甩那一下，可能真的会把全身的那些重量都甩出去哈。 就来玩扔斧子的人形形色色，比如说有初次约会的情侣觉得好玩的，也有这种情场失意想发泄一下负面情绪的人，或者说工作压力非常大的上班族。但是呢，有人也会提出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把我讨厌的人的头像贴到靶子上？ 俱乐部的老板说不能。因为不想让这种仇恨来蔓延哈。 对，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非常对的，大家去解解压，但是不要把仇恨带到压力当中。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的甩了甩了。 马上真正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房跟着太多对爱的失望，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情感，爱过了就只会飘家。如果你心中带着春 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置换式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一天天看视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30GB 专属流量任意看。你天天上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1元1GB 任性。 移动网卡月费低至8元，热门 APP 免费刷，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白天天空云量将有所增多，天气以多云为主，但是由于冷空气逐渐远离本市，气温将略有回升。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大部分时间感觉温暖舒适，但是温差较大，早晨凉意依然很浓，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莲石东路莲芳东桥东侧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衙门口桥到青塔桥进城方向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提到南京，除了不能忘却的历史、夫子庙、秦淮河、温泉，还有能让你印象深刻的便是古香古韵的南京味道了。南京城因为不南不北的地理位置而造就了南京人多元化的口味特点，那么他们的早餐种类也是味道万千，鲜香甘甜的、麻辣味重的都可以找得到。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南京蒸饭。南京人把包着油条的米饭吃食叫做蒸饭，这也是南京人最喜欢的早点之一。蒸饭的软糯和油条的韧劲儿，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融入口中，这也算是南京早餐的一种特色了。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来自维里安的这一首《分享快乐》，我们一起在音乐早餐当中分享美味，分享愉快。 你也会跟我一样吗？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加吧刹吧，没有什么可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付出代价，假装正经像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吧，内向因为想 party、 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 满分音乐早餐。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6 ，Morning， 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你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哈？其实呢，我觉得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能会出现自己的一些幸运，但是幸运跟幸运比起来呢，有的时候你会也会惊叹哇一声，他怎么这么幸运哈？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啊，红色部队说真事儿就是摇号那年，就刚开始的那年，正好我摇到了2线房。然后呢，第一次中签就没有买车，因为当时买房子没钱了。 对， 过了半年多呢，我帮同事登记摇号，然后自己又弄了一次自己的。幸运的是，我又中签了。 你知道北京这个中签的几率也不是那么高啊，所以呢，红色部队两次中签，从此之后他说我就成为了传奇哈、 啊，拉仇恨啊，算是。 是 无撒不好呢，也有刺激到我们一些听众的神经。他说，一向有点点背的我，最幸运的是几乎全部都集中在了2个月，而且全部都是974带给他的。 嗯， 陆续被早安音乐秀、娱乐总王牌、汽车音乐会抽中过游戏大礼包。 嗯， 获得了杨丞琳北京演唱会门票、悦享四季音乐会门票、合唱音乐会门票、园博园戏曲文化周门票，而且还在老白的线下活动当中抽中了2等奖，获得了2张孟京辉的话剧票。 太厉害了。不过他自己呢也是这个特别担心的说啊，我这个这么说完你们会不会再也不抽我了。 我觉得今天这么说完之后大家会好奇说你是托儿吗？我们能这么大方的把你说出来证明应该也不是托儿，就是碰巧了各个节目都 pick 到了你。 对，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条呢跟刚才那一条一比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但是我就是中奖的这个面儿可能没有那么广，但是这个幸运的程度是一样的。小马文腾说、我最幸运的是中了老白节目当中9.9块， 九块。有点出息哈、啊！哎，我特别想知道老白节目他们昨天那个攒了1200块钱，到底有没有送出去？因为少了郭鹏这个散财童子，他们应该很难把奖送出去。 所以他们到底中没中出去呢？如果有知情的朋友的话，一会儿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 我觉得能拿到那1200块的，应该也算是幸运儿了。 是的啊，好了，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昨天呢是张靓颖34岁的生日，她在凌晨5点发了长微博，感叹生活在越变越好啊。 昨天呢，她也发布了全新的英文单曲《Adam and Eva》全网上线。他说自己也因为筹备英文专辑在音乐的专业性上有所进步，所以也意识到了编曲工作的不容易。 嗯， 那么大家通常会觉得说哎，歌手啊或者作词作曲非常重要，其实现在这种多元的音乐形式之下呢，编曲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在枯燥当中消磨的重要工种。而但是呢费用不高，还没有版税，所有劳动都是一次性付出的。 所以呢张靓颖对于这个音乐这个认识呢是越来越清晰了哈。他说呢这条长微博呢最后写下了今年的目标， 从今天开始，我的每一次商业演出为我的编曲老师都能够收到来自于张靓颖的当日份啊，与词曲老师同等的演出表演的版权费用啊。我觉得哎，他这个号召和建议还是挺对的，对不对哈、啊？ 就把版权同步分给除了词曲老师之外的编曲老师，也非常的感谢在这些歌手的背后默默耕耘和付出的这些音乐工作者们。 对，他的这条微博呢是凌晨5点钟发的哈、啊。静云呢平常会凌晨2点钟来跟我恢复一下微信，但是呢 这个梗过不去。 但是呢，我觉得张靓颖原来有首歌曲，我当时觉得这已经非常晚了，它的名字叫做《想你》。0:01 好了，以后0:01给你回微信。 仿佛停顿，我不睡，但是也不困。爱原本应该能和被爱对等，你说那怎么可能？我太过天真。当你在我额头轻轻一吻，我竟然会哭得像个小女生。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心还是会疼，想你小女生，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谁还是会疼上你在0:01，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寂寞太会见风。 最近唱歌有点上瘾啊，除了这个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唱以外呢，刚才这首想你0:01我们俩不约而同的合唱了起来，这个氛围呢稍有点伤感的，但是看到这条以后呢我就更伤感了。好，说着说老白的1000多没散出去，听了好几遍，可惜不是你了。 今天应该累积到1500了，很多的听众朋友迫不及待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好消息， 呼吁散财童子月月鸟小哥哥去做客一下娱乐嘴王牌好吗？ 这个大家也不能全指望我，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艰苦努力去赢得自己这个很好的幸福。听说还有人为了挣奶粉钱去，是吧？ 对，老白说凭什么把我的奶粉钱装到你的口袋里？ 太有意思了。好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你最遇到的最

OK， 是来自于戳爷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1999 啊，我就是这个1999啊，这个数字呢让我想起来很多人呢可能在20多年前呢都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回忆，所以呢戳爷也是用这样一个标题试图让大家找到自己之前当时的那些回忆的感觉啊。 所以这首歌的副歌当中一直在重复 I just wanna go back， 我希望回到之前的那种感觉当中，回到自己最幸运的那一刻啊。刚刚提到了很多朋友自己幸运的事情，好，硕儿跟我们说，你们那么多人提到摇号，我来说说自己的事儿吧。当时汽车摇号中签了，我不知道，结果半年以后过期了。 还有这种事儿？ 对对对，就只有半年，如果你没发现就过期。然后的又摇又中了，当时也用不到，就把指标给朋友了，结果没俩月朋友也中了，就又把指标还给我了。以为这样还有半年的期限，结果又过期了。两次摇到号都放过期哎，但是更幸运的是他又摇又中了，连续中了3次签，他感觉我可能这生的好运气全部用在了汽车摇号这件事情吧。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比大家谁摇号中签率高啊。好，请4位的朋友出来啊，4位朋友啊，还有5位的朋友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事情啊。 各位遇到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当然还有很多的人在表白自己的老公老婆，说遇到了自己最幸运的人，就是有家人的陪伴，有这么好的朋友真的在自己的身边。 是的啊，我觉得这个确实算是很多人的这种幸运或者幸福，而且这个算是可以持久的更长时间的哈。当然呢还有这个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准备微笑的海燕说，最近呢连着2次被抽到了大众点评的霸王餐，你们说算不算很幸运呢？ 幸运幸运， 还是很幸运的哈。 是，但是 SkyHC 这个就有点作弊了，他说我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我老婆的生日和我俩的结婚纪念日是同一天 啊， 这个不叫幸运。因为我有朋友说，有一天我问他，我说你们俩什么时候领证啊，他说在我生日的时候啊，我说哇好浪漫啊你老公，他说不，他希望将来少过一个节就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顺便就帮我把生日庆祝了。 你有没有发现别人的这个幸运是挣钱，而他的幸运是省钱啊？ 是，不要有这种小心机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大家呢可以把更多的你碰到的幸运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不光是不止于你身边的人的事情也可以告诉我们哈。 你听闻的也都可以。 对， 你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场音乐会了。10月18号的时候，李谷一将携自己的学生亮相北展剧场，带来一场名为改革开放40年引抗高歌新时代的音乐会。 改革开放初期呢，李谷一的一首相恋为大陆的流行歌曲呢是开启了新的模式，而今年呢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邀请之下呢，李谷一与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小虫以及张也、傅笛生、任静，还有刘和刚、王传月、王泽南等等20多名他曾经指导过的学生将一起登台，为观众献上很多很多的好戏啊。 他的很多歌曲很多朋友已经耳熟能详了，那么对于大家来讲比较沾流行特色的，可能就是之前跟周笔畅一起合唱的那首刘洋和2008。我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这首歌的时候，有个听众说他正好在公交站上，然后红灯堵在那儿了，他摇下车窗在听，第一嗓子出来之后，周围的人都特别惊恐地看着他。所以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提醒大家摇上车窗，刘洋河 马上要开始了。 刘洋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楼到乡间。

因为食物进入到胃中需要进行消化的几个阶段，吃了早餐之后呢，进行晨跑，全身的血液会集中在你的四肢，而你的胃部的血液几乎为零，这样的话只有胃壁和胃中的食物直接摩擦，到时候在晨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胃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长期如此会出现胃炎，甚至会出现胃溃疡的。当然如果你想要达到减肥的效果，那么你必须在晨跑当中跑足45分钟以上，达到有氧运动的效果，而晨跑结束之后休息半个小时之后再去吃早餐是比较方便的一件事情，其中呢最好要包含一杯牛奶和一种水果。运动之后呢，来一顿活力的早餐，感觉这一天都是美美的，对不对？不过呢，给早餐配点什么音乐呢？这就是我们的音乐早餐要做的事情了。现在我只想享受阳光和给自己一点舒服的积极的正能量。美丽生活，我才刚上路呢。来听 American Authors 带来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这是我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听听咱挑的这歌啊， Best Day of My Life， 是不是跟这个幸运也很有关系哈、啊？这是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一天，对不对哈、啊？ 今天早上快跑 Best Day of My Life， 那今天的音乐早餐是分享快乐，其实呢就是延续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跟大家聊一聊你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或者听说过的最幸运的事情，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快乐。不过刚刚有朋友分享的快乐呢，也着实激起了一波人的仇恨啊，那我们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关于这个啊，这个汽车怎么回事的啊，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人的一些答案。我觉得东阳这个算是自己给自己找来的幸运哈、啊。他说周一呢，领导交办了一个写讲话稿的材料给我8000字，然后我周二、周三、周四连着3天写到了11点，昨天晚上基本弄完了。今天早晨的领导说，哎，材料今天能不能给我呀？他说你看多幸运，这时间刚刚好哈、 啊。真的是没有拖延症啊、所以这种工作态度真的是要点点赞了。 是。 例子说呢。 这个幸运的事儿发生在国庆节前一周，我分别中了咱们台给的这个古村新司的演唱会门票，白姐9.9的小红包，还有大众点评的霸王餐， 合着把刚才所有东西都中了一遍呗。 发了朋友圈之后，朋友建议我说你去买彩票吧，我就花了10块钱买了双色球，结果中了5块钱， 很不错了，好吧啊， 收回一半的本啊。 是的，你知道之前我刚才刚跟静瑜说，之前呢我跟一个朋友去买体彩，当时呢就是我还给他出了这投注的建议嘛，对不对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俺俩互相聊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你要中了500万，你给我多少？他说 给你， 对，他说给你1万吧。然后我们俩就因为这个事吵了一下午。 所以到底中没中啊？ 好了，就后来连2块钱都没中了啊，就很无聊，知道吧？ 太无聊了，真的是。各位遇到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再来看一下张信哲呢，日前呢在北京为刚刚发行的《歌时代2》黑胶唱片是举办了音乐的分享会。他也透露呢，这一次发行的新的黑胶唱片其实收不回什么成本，但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哈。 因为现在很少人去做黑胶了哈。那虽然呢张信哲这次透露了说收不回成本，不过呢还有能收回成本的事情，就是举办演唱会。 哎，是的， 他还透露了最新的演唱会的进度，说自己的身体和脸都被做了 3D 模型，所以这个 3D 模型究竟会怎么应用呢？会在演唱会上呈现，比较特别的表演方式。 没错，歌时代系列呢是他比较独特的个人音乐 style 的这种品牌。那这一次呢他也是邀请了金牌制作人 Jim Lee、 李振权和著名的音乐人武敬斌一起来联手重新选曲和编排，与世界级的乐手和俄罗斯近100人的交响乐团一起举办了这一次歌时代2北京音乐会哈。 那么几千人也在现场共同完成了这张华语乐坛首张 One Take 的录制黑胶歌时代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曲目，著名的华语金曲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于张信哲的版本。 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心，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我，只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仍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This is me. Another round of bullets hits my skin. Well, fire away, cause today I won't let the shame sink in. We are bursting through the barricades and reaching for the sun. Yeah, that's what we've become.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When the sharp spurs wanna cut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of drum. I'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This is brave, this is bruised, this is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OK， 这是来自于前夫 Kesha 带来的 This is me 啊，最后那一声呐喊让我发现了跟专业歌手之间的差距，我是绝对吼不到这个份上的哈。 你要挑战一下下周四再给你个高音哈。 下周 昨天是谁唱 Lydia 都觉得高来着。 不 Lydia 我一点没觉得高，而是气短，所以最后一声的气没有， 反正就是唱不上去就 是 了， 是有点这种问题了哈。 各位遇到过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还有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就是对音乐特别敏感吧，所以号称中华小曲库嘛。 啊，我觉得你倒是这个中华段子手集结。 中华段子，没有一个女孩想要被称作段子手，好吗？郭鹏。 但是你确实段子就是 好了，我想跟你聊这个话题。 就上次跟你聊个什么小品之类的，能迅速反映出当年的台词，也是真的是够了啊。 我们来看看大家幸运的事情啊。刚刚看到了深藏不露跟我们说最幸运的事情，2011年4月份我媳妇摇号中奖，对不起啊，不想要再说这个事儿。但是呢更幸运的事情是同时我们还有了宝宝、 哎、 幸福同时到来了，双喜临门。 其实很多人的幸运都跟我们刚才说那事儿有关系，但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今天禁止谈这事儿以后呢，很多人呢就出现了一些比较啼笑皆非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弟弟，他说我发现呢 一参与早音秀就会一路绿灯，结果呢，随我一直在开车嘛，他也是比较遵守着交通规则，对不对啊？插空呢，赶快停在路边，编辑了一条跟刚才那个摇号有关的幸运。但是刚编完，你们就说不能说这个了，我就默默的删了编了一路的这个信息哈、啊，有没有很幸运哈、啊？ 但是他补了一句说，我只摇了一次就中了， 还是把关键词提炼了一下哈、 啊。又来拉仇恨了、啊嗯，看到徐璐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偏科到不行，就语数外特别好，但是历史、地理、政治、生物这些特别渣。不过作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呢，班主任和物理老师都着急的不行，但是那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所以考试只考了语数外。我顺利的进入到了省重点高中，真的好幸运呐、 没有，真的就是你想什么就真的来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其他的同学应该这个时候特别想给你一个置身于荒野的眼神吧。 各位遇到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继续分享。 来听到的是郭顶，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上当了是一天，度日如年，穿戴整齐迎接赴你的约，我不拒绝，是这么热烈，很爱每个眼神都只是留言的瞬间，你和我面对面如此的安慰， 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正棒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俊卡境外消费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好，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OZ 带来的 BO。 这首歌曲呢，如果你只看他们的这个标题的话，你会误认为是一首英文单曲，因为呢不管是从他们的制作人、唱作者，还是从最后的这个歌曲的歌名，都是一串英文，但他唱的完完全都是中文词，对不对哈？ 嗯，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来自 BO 的 OZ 吧。因为鸟小哥哥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念反了歌名。 我刚才念的是什么？ OZ 带来的 BO。 尴尬三秒钟。 不对， 没关系， 这个是对，错了错了，你说错了，是 OZ 的 BO。 是吗？ 对。 哦，我们待会查一下吧。 很尴尬三秒钟。 公遇到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有一个随时给自己拆台的搭档。 今天我们在说的是最幸运的事儿，不是最尴尬的事情啊。但我觉得这个幸运的事情呢，刚才这个叫什么李祖义，其实他的这个答案也挺有意思。他说刚刚去买糖油饼，买到了最后一个，算不算最幸运的事情啊？ 糖油饼最后一个当然幸运啊！你知道早上吃糖油饼是多幸运的一件事情吗？糖油饼早上特别适合吃， 就是而且很难买到，是不是啊？ 不还好吧，就只要小吃摊上都有。但我觉得这种能发现生活当中小幸运的事情还蛮值得大家一起去分享的。 对， 并不一定像我们今天提到的中国锦鲤哈，信小呆小姐、可以拿到这么多的奖品才算是幸运。 这不好， 其实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幸运的事情也是蛮幸运的。 是的啊，所以大家不妨把自己的遇到最幸运的事情呢赶快发送到早安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继续来看一下啊，随着中国好声音、中国新说唱等节目的陆续收官，坐拥了学生党收视保障的暑期厮杀呢是正式为落下了帷幕了。纵观整体的表现，今年的声量呢比去年还是略有回落，就总体来说中国好声音和中国新说唱都不错，但是能不能够达到去年的中国有嘻哈，或者是再早之前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当时那种水准，可能火爆程度还没有当年火啊。 不过现在呢，这三大头部的视频网站在第四季度的同质化竞争依然的非常明显。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推荐过的爱奇艺推出了中国音乐公告牌，也是跟 Billboard 在合作的。那么在打歌方面呢，腾讯视频也出了一个叫做有你音乐榜样，这个周日就将直播了。 是， 那优酷也不甘示弱，上线了一个叫做音乐至上 Music On 的节目，在秋季发布上官宣将与音乐台这个网站来合作进行全年周播的节目。 是的啊，除了这以外呢，这个芒果 TV 的电音骑士以及呢腾讯视频的极客电音也都是着眼于电音的这种竞技的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 Live Alive 以及盛哲带来的一首电音歌曲，名字呢就叫做绕圈了，你们看。 刚出现在我无聊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学校很大让我 show you around、没问题，我可以 show you around。 连我的话忘了回答，想让你感受我紧着一切的体贴和温暖交叉，可我绕着绕着又一圈，想你想了一整夜，绕着又一圈，怕你的拒绝连朋友拒绝，我绕着绕着又一圈，寻找完美的世界，多想亲吻你的脸，想世界一点，我想再绕圈。你看一眼我却假装看远、挂在嘴边不说却还给时间，腼腆的我该说什么，想让你抱紧我，没有阻碍了，剩下我们慢慢来，可我绕着绕着又一圈，想你想了一整夜，绕着绕着又一圈，拒绝连朋友拒绝，我绕着绕着又一圈，寻找完美的世界，多想亲吻你的脸，想世界一点，不想再绕圈。 什么。 我不想绕着绕着又一圈，寻找完美的世界，不想亲吻你的脸，想直接一点，不想再绕圈。 Let the music talk. I was alone in a dark when I met you. Drum. I was alone. 轻摇慢摆的一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啊带来的 I like the way you love me 啊，这种形式，这种节奏感，平常呢在他自己的曲风当中，或者他的曲库器库当中是很少出现的哈。 嗯，特别是近些年有很多的混音的一些电音的制作人啊，都再次把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老歌拿出来重新混编，其实偶尔听听他的原版，发现就是有一种没有办法替代的味道在的。 没有办法。 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四季度，各大视频网站都出招了一些音乐方面的最新动向。 嗯， 那么综艺节目方面，在亲子互动领域呢，优酷也提出了《想想办法吧，爸爸》。 已经不知爸爸去哪儿了。 爸爸真的好被折磨呀！爸爸去哪儿啊？爸爸怎么办呢？ 对对对，昨天陈小春那个儿子，这个他当时说了爸爸一句什么来着？ 就是说 Can you stop angry now？ 所以呢，我觉得跟这个真的挂得很像啊！想想办法，爸爸。另外呢，这个芒果 TV 呢，还有《爸爸去哪儿六》，都第六季了，对不对哈？ 嗯。 腾讯视频呢有《带你去远方》，这些节目虽然在场景任务各有不同，但是依然是走带娃户外旅行这样一个模式啊，并且呢，现在可能呢面临的是集体延播的这样一个局面了哈。 那么在经营体验领域呢，芒果的这个中餐厅啊打火好评之后，优酷呢上线了一档叫做完美的餐厅，去主打偶像男女餐厅来经营对抗的这种路线。 是爱奇艺的奇妙的时光呢，是这个大厂男孩呢齐聚欧洲上演音乐餐厅经营的故事，还都是餐厅了。而芒果 TV 的野生厨房呢，则是在乡村山间，由这个汪涵带领的大家一起去制作一些美味佳肴，都在讲厨房的故事，对不对？ 感觉这个养野生厨房啊，就有点像向往的生活了。你看何老师带着黄磊去向往的生活，汪涵带着大家去野生厨房。 对， 总之呢，生活就是要回归到一蔬一菜一饭，回归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 沙。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幸运的事情，想想跟我们说，知足的人生才足够幸运。 嗯， 刚刚听着王力宏的这首《柴米油盐酱醋茶》，觉得回到家中有自己爱的人，有热的饭菜，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最幸运的事情呢，就是碰到了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自己的小天使的降生。所以我发现，大家其实更多的时候，把幸运这件事情，还是归结在自己。更多体验到幸福感的那一刹那的瞬间哈。 嗯，那么在最近降温的时刻，也别忘了提醒自己这些幸福的人儿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 嗯， 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度，早晨气温非常低，天气比较冷，所以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了。 哎，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具体的预报数值。 嗯， 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25%。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大相对湿度可以达到75%。 嗯，不管怎么说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天当中能够注意添衣保暖呢，更好的爱护你自己的身体。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周慧全新的这张专辑，有点爵士风味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周慧呢今天下午的时间也会在这个北京著名的 Blue Note 这个地方呢来进行自己的一个宣传的发布会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也算是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吧，好吗？嗯，好了，那么现在看一下时间啊，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好，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下周见了，拜拜。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8802来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88023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802。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敞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10。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